世界的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而缘分的细腻，又清楚地浮现。 你说呢？ 在还是会问，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，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，只求你有快乐人生，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真心的

消失。